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学院的教授白新华教授呢，给我们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啊。这是一个系列节目，系列节目呢，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可能有一些是老听众，但是也有一些呢是新的听众。对于老听众呢，可能已经比较熟悉我们讲解的这样一个思路了，但是对于新的听众呢，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哎，我前边的没有听到怎么办？第二个呢，就是你讲解当中一些经常用到的关键性的术语和每次讲解的思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特别了解啊。为了照顾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讲解的思路啊，用最短的时间介绍一下的。如果您是一位新的听众，前边的内容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听听 FM 呢可以收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我们大约这个针灸系列呢是从今年国庆节开始的，之后呢在每周末的时候都有讲解，这样呢可以听到前边的内容。我们大概讲的思路呢是先从针灸的一些基本原理、针灸的起源、针和灸这样两种疗法的一些特性讲起的，之后呢讲到了中国传统针灸当中最最有特点的部分，这就是经脉学说。经脉我们都知道有12经脉，还有7经8脉。12经脉里边呢，有手上有6条，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阴、足三阳啊。另外呢，还有7经8脉里面呢，我们挑选了任脉、督脉这2条最重要的经脉呢来讲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可能一共会讲到14条经脉啊。当然，其他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经脉呢，也会捎带脚的呢，会给大家讲一讲每一条经。经脉呢，虽然它们之间是如环无端的啊，但是每一条经脉呢，我们还是要分段来讲解。讲解的思路呢是循行并后。所谓的循行，就是这条经脉走过的路线啊，从哪里到哪里，这条路上呢经过哪些重点的穴位啊，病后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关注的重点的疾病，这条经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对于360多穴位呢，在这里呢我们不一一讲解，恐怕内容太琐碎的话呢，大家也不太容易记，所以呢我们会在经脉的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把一些重点的穴位呢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的。好，这就是我们讲解的思路，每一次的节目呢都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了照顾我们的一些新的听众。好，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结束了手太阴小肠经的讲解。那在之前呢，我们已经讲了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今天我们讲足太阳膀胱经。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手头找到一个穴位和经络的这样一个图，特别是经脉经络图的话呢，可能学习起来更方便一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着白新华教授来了解足太阳膀胱经。好，那接下来咱们讲的是足太阳膀胱经啊。 对对，这个因为这个手足太阳啊，你看这个 守山羊、逐山羊，守足阳明，守足太阳，守足少阳，因为他们都是连着的啊，就守阳明完了之后就是逐阳明，啊，守太阳完了之后呢就是逐太阳，就这两条经，刚才我们讲了守太阳、小阳经不是到木内兹嘛，内眼角，结束了。 结束了，他就从这儿走。 对，然后就是逐太阳了。那么逐太阳这条经怎么走呢？起于木内兹，你看啊，他说起于内眼角。 内眼角， 起于木内兹，啊，上额，上额就是头额前额，向上走，然后呢，交颠， 颠 头顶，起于木内兹上的上额交颠，颠是谁呢？交到谁呢？实际上交到我们说啊。头顶有个穴位，督脉的穴位叫百会， 百会， 交颠，那么也就是膀胱经啊到头顶了，当然呢，他在走的时候啊，他是比这个我们说，因为督脉在正中，那么他是督脉外面一点，这个用我们这个寸来说叫1.5寸，实际上呢，大家我们说你就记着他在这个。督脉也就是正中线偏外一点， 偏外一点， 偏外一点，那么这个这里面也就稍微讲一下，就是1.5寸怎么定？实际上我们这个前额呀，我们知道两面有额角，额角，那么这个额角呢，两个额角之间的距离啊是9寸， 两个额角之间是9寸， 对，那么一半呢，也就是说额角到前正中线呢4.5寸， 4.5寸， 那么这4.5寸呢？你不能用这个，比如说用手这个什么去量，它就是规定了4.5寸，那么1.5寸就是1/3，也就是说你把这4.5分成3份，其中的一份，那么就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因为足上胆经啊再外一点，就是在一半是2.25寸嘛，也就是说从额角到前中线的一半，这是足上阳胆经，那么足太阳膀胱经呢与督脉会这个它上里头这个从额这会儿啊交颠以后啊有一个小分支，非常短，他说啊从颠至耳上角， 到耳上角， 耳上角就是到耳朵这个地方，从头顶啊到耳朵的地方， 带发卡的那个感觉， 对，这个很短啊，这个非常短，然后呢它的直行的部分从颠入络脑，什么叫入啊，就是进入 里面了， 因为这个前面咱们讲这个还是在头皮上的时候，那么它等于说进到骨头里面了啊，和脑相连，那么这个脑啊我们说很重要，但是中医啊我们讲啊关于脑的认识啊，你看内经里面讲的也不多、对，因为什么呢，这里面古人把讲脑是怎么讲的，他说脑为髓海，髓就是骨髓那个髓啊，这个可能和古人的这个解剖啊有关系，因为他你看骨头里面的骨髓啊，和这个脑啊那个看起来有点相似，所以呢他说脑为髓海， 髓海， 当然了我们说啊，后来呢中医也认识到脑是元神之父，什么呢，就是情志活动，人的情志活动都和脑有关系，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比如说高兴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实际一般情况下你不会感觉到脑的 在动， 对，脑的不舒服，就你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脑袋的，不像比如说心，当你高兴的时候心跳 它直接会有反应， 对，那么躯体的这种对吧，脏器的反应，还有呢你悲伤的时候呢你不想吃饭，忧思伤脾，所以呢这个脑，这个我们讲应该讲说古人在描述的对他，我们说他并不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好的，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是白兴华教授为我们讲解有关十二经脉，我们今天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啊，先讲循行啊，膀胱经的循行路线，刚才讲的这一部分呢属于外行路线，那讲到脑到底是属于内行还是外行路线呢，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健康是什么？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健康是一种守护，失去健康我们将没有能力呵护我们的亲人以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健康是一种均衡，恰当比例的休闲与工作，完美搭配的严谨与幽默，这些都能让我们的生命 充满活力。 健康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生命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某一种健康方式，你就选择了某种可能的健康结果。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兴华教授，跟我们讲解有关中医针灸当中12经脉的知识啊。我们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刚才讲到了有一部分是进入了脑了，就是说，哎，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脑它是入脑，这是属于内行还是属于外行的部分？ 这个，哎，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有点问，有是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我们在规定内行线的时候，实际上什么叫内行线啊？内行线就是在胸腹腔里面才叫内行线，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它比较深，所以我们也不把它叫内行线啊，它入了脑。 它既不叫外形，也不叫内形吗？ 应该还 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说应该就是比较深， 比较深 啊，对 啊，就是比较深。 那么你看啊，他是这么讲的，入络脑，然后呢，他又用了一个词，环出， 环出， 环就是又的意思， 又 出来了， 就是那个 还 一个步一个坐车的那个， 就环出就是又出来了，环出别下项，就在脖子后面这个地方，后脑勺这个地方。又出来了， 然后呢？ 环出别下项，下项，项就是脖子后面， 脖， 对吧？ 哎，他们经常用这个别，这个别是个什么 分别的意思， 分别的别，其实有点岔开的意思。 啊，对对，岔开，因为在这块有个分岔，在这有个分岔啊。这是我们讲啊，膀胱经啊，它在头部，啊，在头部，你看啊，从这个内眼角这块对吧？上颚交颠是吧？然后有一个分支从颠至而上角。然后呢，有一个它呢，它的执行呢，从颠入络脑，环出别下项。这个你看，我们刚才讲是在头部啊。那么实际上，足太阳膀胱经啊，它的重点呢是在后背。它在后背呢有两条线。那么我们现在看，你看啊，环出别下项，就是。在脖子后面，那么我们说督脉是在正中，啊，膀胱经呢在两侧，然后他说啊，循肩脖内，肩脖呀、就是肩胛骨，肩胛骨的内侧，斜脊就是在脊柱的两侧，啊，然后呢，入循闾，什么叫入循闾？就是脊柱的两侧有那个肌肉，这个叫这个叫闾，这个闾字怎么写呢？就是旅游的旅后面底下一个月字旁。底下一个月，上下结构， 旅游的旅， 上下结构啊， 很少用这个字。现在 这是古代的一个，实际上就是脊柱两侧的肌肉。那么这段呢是外行线，那么在这段外行线当中啊，我们说啊，它离脊柱正中的距离，是1.5寸， 1.5寸，一直就是伴随着脊柱这个任脉督脉这个条脉， 旁开1.5寸，那么这个旁开1.5寸怎么定呢？我们说啊，两个肩胛骨之间啊，最近的距离 啊， 因为肩胛骨不是一个有点三角形， 三角形 就是他们最近的这个 那个距离 啊，两个肩两侧肩胛骨最近的距离是6寸， 啊， 那么一半是3寸， 一半， 那么再一半，啊，这就是1.5寸， 1.5寸， 哎，那么在这条线上啊，这是外行线， 外行线 有很多重要的穴位，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背腧穴。 背书 书就是那个月书穴的书去了月字旁，我们讲过这个是吧，就是愉快的愉啊，去了树心儿，这部分我们说啊，它是和内脏密切相关的，就是这个在膀胱经的第一 膀胱经， 第一条线在后背，那么它到这入循闾以后啊，就是在腰这个地方啊，它就怎么呢，它叫络肾阻膀胱 进去了， 进去了。但是你注意啊，古人就用了5个字，也就是说啊，膀胱经很长，但是它的内行线非常短， 络肾 阻膀胱， 就这么 5个字， 就泌尿系， 就这么5个字，来概括。那么然后呢，它 又从这个腰这个地方， 嗯， 因为它不是络肾主膀胱吗？ 嗯， 实际上它还是讲，然后接着讲万行线，从腰中下斜脊， 嗯， 还是沿着脊柱的两侧， 嗯， 贯臀， 嗯， 贯就是贯穿的意思， 嗯， 在臀部的正中，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讲那个坐骨神经， 啊， 贯臀，入国中， 入国中， 国就是国窝的国， 国窝， 月字旁高个国家的国， 嗯。 这个国中这个地方很重要， 嗯 啊，那么膀胱经啊，它我们说在后背有两条线， 嗯， 那么它分出的时候是在哪儿呢？从项部， 嗯， 对吧？就脖子这个后面， 脖子，嗯。 那么它这两条线汇合的地方呢，又是国窝这个地方。 嗯、 你看啊，它第二，我们刚才讲的不是第一条线嘛， 嗯 后背第一条线、 嗯、 是吧？ 嗯 啊，那么我们说啊，这个肩脖内左右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它呢进入到里面。络肾主膀胱， 嗯 嗯， 那么他说啊，还有一条线， 嗯， 那么它的分支从脖内左右，就脖就是肩脖那个 脖，嗯 啊，不是脖子的脖， 嗯、 是月字旁高一个什么呢？师傅的傅的繁体字去掉那个那， 啊啊啊， 这个脖、 嗯， 这个脖实际上就是肩胛骨的， 嗯嗯嗯， 从脖内左右， 嗯， 别下冠甲。甲就是肩胛骨的甲， 嗯， 贯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贯穿到肩胛骨 啊、 哦，也就是说这条线呢，它有一小部分 岔开， 是在肩胛骨的下面， 嗯， 就是被肩胛骨覆盖， 嗯嗯。 那么它这条线呢，我们说啊，它距离什么呢？后正中线的距离是三寸，刚才不讲吗？说是1.5寸是第一条线啊，那么这条线呢是三寸、 嗯， 那这条线呢基本上和这个第一条线是平行的， 嗯 啊 嗯， 当然它也有很多穴位、 嗯、 啊，这些穴位的作用啊，基本上因为它们都在一，比如说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嗯， 它的组织是相似的， 相似 的、 哦、 啊、 嗯， 只不过是说它没有第一条线了更常用一点， 嗯、啊、嗯嗯。 那么这条线呢，第二条线呢，它怎么走的呢？它从我们不是说这个别下冠甲吗？ 嗯， 对吧？斜脊内也是脊柱啊。别下冠甲，对吧、 嗯、 那么贯穿肩胛骨，然后向下走以后啊， 嗯， 至国中而合， 又到国中了， 对、 嗯、 就是到国窝这个地方，这两条分支又汇合了， 合起来了， 合起来， 嗯， 就是那么国中这个地方啊，我们讲为什么很重要呢？ 嗯， 因为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听说过有穴位、 嗯、 叫委中， 委中，嗯， 委中啊，这个有个四种穴歌啊，其中里面叫腰背委中求， 嗯， 就是腰背的疾病 ，嗯， 取委中， 嗯 啊，那么委中这个词啊，委呀、啊、就是委屈的委， 嗯， 实际上我们说、啊、它是表示了这个穴位怎么找， 嗯， 就是委是屈的意思， 屈的意思， 就是你要屈膝， 嗯， 就是你趴着， 嗯， 屈膝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凹陷， 嗯， 这叫委中， 委中 就是国窝的正中。 嗯 啊，当然古人也把它叫国中啊， 嗯， 也把它叫这个，当然古人还有一个词儿， 嗯， 也把它叫细中， 细 啊就是什么哪个细呢？这个细就是间隙的隙啊，就是 耳朵旁 这个地方啊， 嗯， 因为讲非常重要， 嗯， 为什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腰背为中求、 嗯、 啊，那么腰背的病取这个地方， 嗯 啊，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我们说有一个病，大家可能知道、 嗯、 就是这种这个腰椎的问题。 腰椎、嗯、 比如说你的劳损也好， 劳损 对吧， 腰椎间盘、 啊、慢性腰肌劳损也好啊、 嗯、 这个腰椎的这种什么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 嗯， 这病也很多， 嗯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委中这个地方治疗、 哦、是 吧、哎、为什么呢、 嗯、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 对对， 嗯， 那么具体治疗我们可以后面再讲啊， 嗯， 但是就说明啊，这条线呢连着腰背的地方，那么从委中这个地方再往下走，那么再往下走就是沿着什么，咱们小腿肚子后面呢，这个叫腓肠肌，腓肠肌正中，在腓肠肌的正中， 嗯， 因为膀胱经啊在后背啊，在下肢啊，实际上是后正中，后面的正中， 嗯嗯、 啊，那么他走这个再往下走呢，就是出踝中， 踝 就是外踝。 从踝那边出来的， 外踝的后面， 嗯嗯 啊，后面、 嗯， 那么外踝的后面呢，就是外踝和跟腱那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不又有凹陷吗？啊，我们前面讲这个手上小腱，这个地方叫古人把它叫踝啊， 嗯， 实际上我们说啊，这个地方啊，古人我们说人呢也是一个小宇宙， 嗯， 人身上也有山脉， 嗯 啊 嗯， 那么最高的山是谁呢？就是这个外踝， 嗯， 所以古人把它叫这个就是昆仑， 嗯 啊 嗯， 那么昆仑穴在哪儿呢？ 嗯， 就在。 这个踝和跟腱的之间， 它这个、嗯、 对凹陷，它在一个凹陷嘛、 嗯嗯嗯嗯， 哎，那么外走到这个外踝这个后面啊、 嗯， 就和跟腱之间呢、啊，然后啊，它再沿着脚啊， 嗯， 脚我们知道也有一个阴阳分界线，尺盘肉际、 嗯、 是吧？也就是小指、 嗯， 就是脚背的外侧， 嗯 啊，边缘， 边缘， 边缘，走到足小指的末端， 末端啊。哦， 足小指的末端， 嗯 啊，这个地方有个穴位叫至阴， 至阴， 至是道的意思， 嗯， 阴大家知道，阴是地是阴 啊， 因为 是最那什么的地方，最末端的地方的， 也可以讲，因为它是最末端的地方， 最末端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膀胱经的这个循行。 讲完了循行，我们就该讲病后了啊。足太阳膀胱经整个循行是比较长的，那么这条路线当中会涉及到哪些病后呢？咱们休息一下呢，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教授为大家讲解。休息时间比较长，因为中间有广告，有天气预报，还有我们的一个短剧啊，请您稍微有一点耐心。好，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衬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中波九二七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给我们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我们的核心呢是讲经脉知识。今天我们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啊，我们讲每一条经脉呢都是从循行讲到病后。刚才在上半时间段呢，我们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行是循循善诱的循，行走的行，其实就是这条经脉走过的路线。病后呢，我们都比较好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啊、痛苦啊、疾病啊等等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 那么概括来说，我们说膀胱经啊，从头走足。 很长， 对对对，从头。那么这个膀胱经呢，古人也把它叫什么？足太阳膀胱经，太阳嘛，是吧？古人也把它叫巨阳， 巨阳， 巨就是大的意思嘛，大阳嘛，是吧？那么这条经啊，我们讲它的循行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对吧？一个是头向的 头， 对吧？另外一个就躯干，躯干后面后背，后背有两条线，后背啊，我们讲十二经脉就是膀胱经。其他经脉都没到这儿。当然有督脉，中间那是七经八脉。那么也就是说，后背从十二经脉来说就是膀胱经。 它是后背的这一部分是沿着后背走的嘛啊？ 对。 那么肩胛的那一部分，它也要它是回到腘窝的时候跟这个 啊，你说那个第二侧线。 对对，它是到腘窝的时候是跟后背有一个。交住就是在腘窝相交的吧，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它那一部分呢？它的出了肩胛以后，这部分怎么走的呢？ 出了肩胛以后，它也是沿着脊柱两侧， 也是， 对对， 等于在那儿它就已经 啊，对对， 跟那个后背的这一部分是沿着一条线。 我们说整个在后背啊，就是从你从这个颈椎下面啊，也就是第一胸椎，一直到这个第四骶椎，就是整个脊柱，咱们说因为古人数脊椎的时候啊，他是从胸椎开始算，颈椎不算，颈椎它叫天柱， 天柱， 对， 颈椎是天柱， 对对对，那么他从第一胸椎开始算，那么从第一胸椎开始算呢，我们知道胸椎有12个，腰椎有5个，这是17个，再加骶椎4个，这叫21椎， 21椎， 21个椎呢又分成三部分，上脐椎、中脐椎、下脐椎，那么实际上它是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这是它在后背， 它在后背， 那么到了腿以后，下肢以后啊，它是在下肢的后面 嘛， 对对，因为它膀胱经是在下肢的后面，我们前面讲阳明呢，足阳明胃经在下肢的前面，当然都是阳了，是吧？那么足上胆经呢，侧面，下肢的侧面。 它比较长，也有两个分叉，但是不是特别复杂。 对对，这个你要跟那个足阳明来分析一下，它因为它的内行线也非常短。 对吧？ 他内心没有那样绕来绕去的。 他联系的，以后面我们讲胆经啊更复杂，足上胆经啊。那么因为他内行线就五个字， 嗯， 络肾主膀胱， 络肾主膀胱、 哎。所以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它尽管很长，但是它绝大部分都是外行线。 外行线。 对， 嗯、 那么他的病呢？我们讲啊，如果根据这个内经，它主要是在这条线上， 嗯， 从头一直到脚。 啊， 就所有的病 都在这 条线上。 嗯、 啊，当然呢，我们现在啊，我们说我们、根据这个临床应用啊，我们说当然它能治疗好多内脏的病，但是这是一个发展。 嗯、 啊、 嗯。 但是如果我们就看《黄帝内经》，它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都在这条线上。 我一直以为，人只有紧张的生活才会不断前进，所以微笑也变得很有效率。上班、下班、加班。程序式的生活让我变成了机器。 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两种东西在丧失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就是青春和健康。天下有千种疾病，却只有一种健康。你的身体不需要珍宝装饰，需要的是用健康武装。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的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兴华教授讲解中医针灸知识，讲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那咱们就讲病后啊，嗯， 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黄帝内经》里面怎么来讲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病， 嗯嗯 啊， 嗯， 那么他是这样讲啊， 嗯， 势动则病啊，就是如果这条经脉发生变动， 嗯， 那么就会产生哪些病呢？冲头痛， 冲头痛， 冲是那个向前冲那个冲， 嗯， 两点水高过嘴， 要冲，嗯， 对对，冲头痛， 嗯，头痛， 对对，冲头痛， 嗯， 哎，但是这个冲啊。有一点问题，就是什么意思？ 嗯，嗯， 因为头痛是一个名词，那么冲呢，肯定是形容这个头痛，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头痛啊？所以这个词呢，我们说一般冲啊， 嗯， 我们理解就是向上，这是一个动词啊， 嗯嗯，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副词，就是叫、我们说叫冲， 嗯， 四声。 嗯， 那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剧烈的意思， 剧烈的意思， 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烟也比较冲， 嗯 啊， 嗯。嗯嗯 所以这个冲头痛，我想在这儿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剧烈的 剧烈的意思 啊， 嗯， 就是剧烈的痛。你看足太阳膀胱经啊，这它从什么起于目内眦上、 嗯、 上颚交颠， 嗯， 从 嗯 然后呢从颠入脑环出鼻下， 嗯、 整个脑袋它从前到后， 嗯嗯， 所以它第一个症状是头痛， 头痛，嗯， 哎，这个头痛呢，剧烈的头痛啊， 嗯， 当然这个我们从现代医学来说，这可能包括什么呢？主要还是这种。比如说像这个血管神经头痛， 血管的 神经性头痛， 嗯 啊 嗯， 因为古人讲头痛啊，多数我们讲现在来看， 嗯、 一个人头痛，多数也都是这种是功能性的、神经性的， 嗯 啊 嗯， 说长瘤的这种很少， 对 对， 对 脑瘤的很少啊， 嗯嗯， 所以冲头痛、 嗯， 我们为什么说冲头痛是剧烈疼痛呢？ 嗯， 因为下面还有一个症状， 嗯， 冲头痛，目似脱， 目似脱， 目、 啊、 眼睛好像脱就是脱出来， 嗯， 就是腰间盘。拖出那个 拖， 对对对，月字旁、啊 嗯对， 搞个对线对。 有些老人说眼头痛的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 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啊、对， 嗯， 似嘛，就是好像， 嗯， 不是说是，对吧？ 嗯嗯、 因为它是好像， 好像感觉上，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头痛的一个伴随症状， 嗯、 就是剧烈的头痛， 嗯， 导致这个眼，就像你说，这个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嗯，对， 对吧？ 嗯， 冲头痛，目似脱。然后第三个症状，项如拔。 嗯， 项就是脖子， 脖子 后面啊， 紧， 后面就是颈椎这个地方、 嗯， 好像被牵拉一样， 牵拉， 拔就是拔河啊、 嗯。 刚才咱们讲不肩似拔吗？ 肩似拔，项如拔。 对， 嗯、 这是手太阳小肠经。 嗯， 所以古人这个描述啊，它是很形象的。 嗯， 那么项如拔是一个什么症状？ 嗯， 我想可能大家做过这个牵引的应该知道， 嗯， 就是被牵拉的。 牵拉。 那么如果被牵拉的话，第一啊， 嗯。 他是不舒服，肯定是不舒服， 发紧， 对吧？ 嗯， 僵硬， 嗯嗯 啊， 嗯， 僵硬， 嗯， 甚至疼痛， 嗯， 不灵活， 嗯， 这都是颈椎，比如说这种 劳损也好，还有这种颈椎病是吧？ 嗯 啊，它的一个特点，这是颈椎的问题。 嗯， 项柱八，脊痛， 脊痛， 脊是脊柱的脊， 嗯， 脊柱的脊啊，脊背， 嗯 啊，因为它在后背嘛，对吧？ 嗯， 脊痛，腰四折，腰四折， 折 是折断的意思。 啊、哦， 刚才不讲不闹四折吗？ 闹四折，腰四折，哎、腰快断了，嗯。 剧烈的疼痛， 嗯嗯， 腰四折呀、啊 嗯， 腰好像要断了， 嗯、 是吧？ 嗯， 腘如结，腘就是腘窝， 嗯， 如结就是凝结的意思， 嗯， 结束的意思， 嗯嗯， 结这个字的本意是凝结、冻结、结冰啊， 嗯嗯， 腘如结什么意思啊？ 停， 哎，这个膝关节屈伸不利， 嗯。 啊，这是膝、 嗯， 我们这样，比如说这种这个退行性病变是吧？膝、 嗯嗯、 关节炎， 嗯， 啊，骨性的也好，对吧？ 嗯、 腘如结， 嗯， 啊，钻如裂， 钻 就是月字旁啊，高个端就是端正的端，去到那个左面那个立、 哦，嗯， 啊，这是古代也是一个解剖一名词， 嗯， 指的腓肠肌， 哦， 钻如裂是什么呢？裂是裂开 。 剧烈的疼痛， 嗯， 那么腓肠肌大家知道，这个腿肚子抽筋啊， 嗯， 一般说缺钙哈， 嗯 啊，你受凉了， 嗯， 比如说游泳的时候， 腿肚子的事 啊，对对、嗯，那么这个因为它经过，你看这条线、 嗯、 是吧？ 嗯， 刚才我们讲它都是在足太阳膀胱经的这条线 上， 对对， 嗯， 当然古人最后又用了一个总结， 嗯。 啊，就是这些病怎么来的？ 嗯， 冲头痛、目赤缩、项如拔、脊痛、腰折、腘如结、钻如裂，对吧、 嗯嗯？ 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是为踝厥，踝呀、啊， 嗯， 踝就是踝关节的踝， 嗯， 厥呢就是晕厥的那个厥啊， 嗯， 厥逆的厥， 嗯。 你看这个，尽管这个病是表现在头上， 嗯， 但是古人说了，这是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啊。在外踝这个地方的精气逆乱导致的，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儿 在 它的根儿在外踝这， 嗯， 就你表现出的头痛， 嗯， 项部的问题、肩的问题、腰的问题， 嗯， 但是这都是标， 嗯， 就是症状的部位永远是标， 嗯， 对吧？那么它的根儿就像那个树，我们讲那个根儿在哪、 嗯？ 在外踝这个 踝， 外踝就是昆仑， 嗯， 这穴位是昆仑啊， 嗯、 我们说。的确是这样，昆仑穴可以治疗这些病。 嗯， 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些病。 嗯， 啊，这是一组。 嗯， 那么膀胱经啊，病后还有一组。那么它第二组病是什么病呢？第一个症状啊， 嗯， 有点出乎意料。 嗯， 啊，它叫痔，这就是痔，就是痔疮的痔，痔疮的痔。那么这个也那个古人那个说那个痔就是现在的痔疮， 就是痔疮。 对对对。 嗯。 这个呢，首先呢，我们讲这个痔疮是一个很古老的病。 嗯， 我们现在看这个，比如说湖南长沙马王堆那个出土的医书啊，有一本叫《52病方》，什么意思呢？就是52种病的治疗方法。它是一个类似于这个现在的一种这个我们说啊是一个总结啊。 嗯， 就是比如说痔疮吧。 嗯， 它有哪些种方法？它就提到， 嗯， 有外治方法，就是有手术的方法，甚至有手术的方法、 嗯、 啊。有比如说艾灸的方法，那么它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马王堆的这个52病房里啊，其中专门有一个病就是痔疮，说明什么呢？就是那个病啊比较常见。 嗯 嗯、啊。当然我们说，因为它是湖南嘛， 嗯， 长江下游，那么它可能和当地人这种一个吃辣的 饮食习惯，嗯 啊有关系啊。那么这里面问题在哪呢？为什么在膀胱经的病后里面出现一个痔疮？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膀胱经的这条线呢、 嗯、 是主线， 嗯， 对吧？其实它还有一些支线， 嗯， 那么有分支， 嗯，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分支呢，我们把它叫经别， 嗯， 什么叫别？别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每条经都有一个啊， 嗯嗯， 大的分支， 嗯 啊，这个在内经里面也讲到， 嗯， 那么它的经别啊，古人在讲膀胱经的经别的时候，它有一个联系，他说别入于肛。肛就是肛门， 嗯， 就膀胱经的主线没有和这个肛门联系，但是它的支线、 嗯、有往那儿， 对对， 支的。 而且这个你看，那个肛门它也是在后背正中， 嗯嗯， 对吧？因为我们讲膀胱经也是在后背，因为它下肢是在正中， 嗯嗯， 啊，它是重合的， 嗯， 啊、所以啊，这里面这个痔疮， 跟它有关、 啊、对对对。那么我们说在膀胱经上有一个穴位， 嗯， 我们用它治疗痔疮。 哦、 啊、就是承山穴。 承、嗯、山 承就是继承的承，高山的山，继承的承高，这个穴位在小腿肚子上。 小腿肚子上， 对对对。 啊、哦、 那么古人有一句话叫久斑痔漏最伤人， 嗯， 必刺承山笑若神。 嗯 啊，就是用承山穴来治疗痔。 嗯、 啊、因为它是膀胱经啊，你看痔哈。疟疾我们前面讲这个足阳明胃经也讲到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说这个内经里面提到很多次疟疾， 嗯， 就说明啊它我们说这个还是主要是在南方， 嗯 啊，那么这个疟呢古人是按经脉来分的， 嗯， 比如说阳明疟， 嗯， 太阳疟，少阳疟， 嗯， 对吧， 嗯， 那么每一个经脉的疟它的表现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对。 除了疟之外呢还有狂，这个狂我们又怎么理解呢？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跟情志精神心理这方面的疾病相关呢？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不能够再展开讲了啊。我们留着这个话题呢明天给大家讲解。嗯，这里是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大家听到的中医针灸的知识，有的朋友听起来津津有味，有的觉得呢说诶我好像半道听的不是很理解的，有一些术语呢我们不是很了解。其实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呢回放我们之前的节目，比如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听到我们之前的讲解啊。我们的讲解呢是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兴华教授跟大家讲的。从今年的国庆节开始，十月开始呢，每周末呢，我们都是白教授给大家讲解中医针灸，尤其是有关十二经脉的这样的知识啊。嗯，针灸和经脉呢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扎哪儿灸哪儿呢，主要是依托经脉和穴位学说的。您要想重复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网络，比如说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广播网这样的回放的方式呢去寻找啊。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手里配这么一个经脉或者说经络的穴位的这样一个挂图呢是最方便的。还有朋友说诶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呢想和白教授探讨，想交流，怎么交流？白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您可以呢通过网络检索的方式找到白教授的博客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互动交流。白教授的检索呢您可以打一个中医，再打一个白兴华，白色的白，高兴的兴，中华的华，或者针灸白兴华呢，这样比较容易找到他，可以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我们传统的中医文化。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明天我们继续了解足太阳膀胱经，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

该认识的挚爱，明白认识的情怀，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